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圈子圈套》第一部，演播文天。 国贸中心西边的星巴克咖啡馆里，红军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边，桌上放着他刚要的但还没有动过的中杯摩卡。他一会儿看看摩卡上面漂浮着的一层厚厚的奶油，一会儿扭头向外看着落地窗外路边的景色。马上就要到十一了，可天气还是挺热的，现在正是下午两点，太阳毒毒地晒着。还好连接星巴克对面的国贸两翼的过街楼形成了一个门洞，阳光只能从门洞里透过来一些。星巴克外面的路边全都被过街楼和蜥蜴遮挡在黑影里，让红军感觉到很惬意。路上走着的人行色匆匆，星巴克里坐着的人高谈阔论，这都是他以前最熟悉的景象。红军想想就觉得很有意思，昨天的这个时候他还蹲在马路牙子上看路上的人流和车河，现在又坐回到他曾经熟悉的圈子里了。这种时空变换会让红军搞不清楚究竟自己属于哪里。就是因为这一带红军太熟悉了，所以昨晚 Jason 在电话里提议在这儿见面的时候，红军是犹豫了一阵才同意的。世界很大，圈子很小，红军担心在这个外企一族人来人往的交通要道街头，要想不被相识的人碰到简直是小概率事件。红军总觉得附近桌上的人就有认识他的，随时会有个人走过来和他打招呼，外面路上瞬间闪过的人里随时会突然有一张熟悉的脸冲着窗子里的红军笑着招手。红军对 Jason 说，圈子里的人常去国贸星巴克的，很容易碰到熟人，能不能换个地方？ Jason 很不以为然，大大咧咧地说，被人看见有什么关系，你红军已经不在 ICE 了，咱们就是朋友小聚，又不是竞争对手，私下密谈。红军心里觉得很不舒服，他知道 Jason 一定明白，以他们俩现在的状况，任何认识的人看到他们坐在一起谈事儿，都能立刻猜出他们在谈什么。他总感觉 Jason 有种掩饰不住的幸灾乐祸，而且好像就是有意要让所有人都看到似的。但红军没再说什么。两点过了五分了，Jason 还没有到，红军端起中杯的摩卡喝了一口，然后用纸巾擦了一下粘在上嘴唇边上的奶油沫，静静地等。又过了五分钟，红军看见一个人冲进了星巴克，脚步定在门口，四处张望着。他认出是 Jason 来了，虽然他们没有单独待过，但以前在各种公开场合已经见过不少次了。红军站起来冲 Jason 挥着手， Jason 也看见了红军便走了过来。 Jason 身材不高，虽然不算胖，但也已经有了肚子，只是在40多岁的男人里面肚子还不算太大，脸上皮肤显得有些黑，皱纹不少，似乎是因为疏于保养而显得有些沧桑。红军脑子里突然跳出来一个词儿，渔民。红军忙想把这个念头甩掉，可发现这印象却好像已经牢牢地刻在脑子里了。Jason 穿着白衬衫，打了条领带， 领带看来是被有意松开了一些，能看到衬衫最上面的纽扣也解开了。红军估计他是赶过来的时候走得有些出汗了。杰森走过来，咧着嘴笑着，用手指着红军说：“Jim 是吧？终于见面了，啊？”似乎是头一次见面的样子，红军又觉得不太舒服。杰森装出多忘事的样子，好像就说明他是贵人了。也可能杰森觉得今天的红军是新红军，不是以前见过的那个了。红军笑了一下，伸手和杰森先探过来的手握了一下。没想到杰森非常用力地攥着红军的手，像是攥着个握力器，正想打破自己握力的最好成绩。红军真想立刻把手抽出来，但他忍住了，也加力地握了一下杰森的手，杰森便放开了。两个人都坐下来，红军在桌子底下活动着自己右手仍有些发麻的手掌和手指，心想，看来外企圈子里啊，有这种臭毛病的真是为数不少，不知道他是在哪儿学的，都要通过使劲的握手体现自己的热情、坚定、强有力、有魄力，结果让握手变成了攥手。哼。杰森刚坐下，就像椅子上有个弹簧又把他弹起来一样，弄得红军一愣，正想着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再陪着站起来，杰森说话了：“ 啊，我去拿一杯咖啡啊。” 说完就转身去了柜台。过了几分钟，端着一杯拿铁咖啡回来了。红军看着杰森坐下，心想终于可以开始了吧。没想到杰森又欠起身子，双手递过来他的名片。红军双手接过来，本都不想看了，因为名片上没有他不知道的东西，可是出于礼貌还是仔细地看了一遍。名片上正反面分别印着中英文，中文名字叫林杰森，英文名字叫 Jason Lee。 红军当初第一次听到 Jason 的名字就想，这个人的中英文名字的发音简直是太吻合了，都无法去猜他是先有的中文名还是先有的英文名。公司的英文名称是 VCL， 三个字母缩写，所以根据英文发音起的中文名称维希尔也还算贴切。只是红军每次听到这个名字，总觉得更像是一家女性内衣的品牌，让他浮想联翩，心驰神荡。杰森终于落了座，喝了一口他的拿铁咖啡，脸上洋溢着一丝笑容。他看了红军几秒钟，才开口说：“ 我久仰你的大名啊，只是以前一直没有这样子的机会，能和你好好的聊一聊啊。” 红军看着杰森，脸上露出不卑不亢的平和的笑容，等着杰森接着说：“ 听说你离开了 S1， 有没有弄得你不太愉快啊？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红军回答：“没什么， S1 终止了和我的合同，没有什么不愉快，情况我相信和你听说的一样，不会差很多。”杰森笑了：“ 啊，福兮祸之所以，祸兮福之所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啊！” 红军看着杰森摇头晃脑地说着这些酸溜溜的文词儿，又感觉到杰森似乎有一种得意的神气，他仍然笑着没有说话。杰森说：“ 来威胁儿吧，我们合作。” 红军没想到刚才磨蹭了半天的杰森却冷不丁一下子径直切入主题，一丝试探和铺垫都没有。红军被杰森弄得一愣，心里倒有些喜欢这种直率的风格， 这是红军头一次觉得杰森身上有些闪光之处。红军毕竟是红军，他知道在这种时候应该如何应对。他没有回答，因为这个时候说什么都不合适。他继续面带笑容，等着杰森往下说。 Jim， 其实我一直很欣赏你啊。圈子这样小，以前威士尔和 ICE 差不多在哪个项目上都会碰到。有时候你们赢，有时候我们赢，当然有时候是科曼赢了。就像这次的合制这个样子。我一直很留意你，很欣赏你的能力，也很欣赏你的为人。我是一直希望我们能有机会一起合作这样子。 红军心里暗笑，他又一次感觉到了杰森似乎掩饰不住他的幸灾乐祸。难道是红军自己过于敏感了吗？以前红军是艾斯伊在中国的一把手，杰森是威希尔在中国的一把手，两家直接竞争对手的一把手，要想有所合作，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但红军的落魄倒的确创造了两人合作的机会，一个杰森可以收容红军的机会。杰森并没有想听红军答话，而是自己继续着自己的独白。 说老实话，我们威希尔公司的产品很好，只是我们的销售团队比较年轻，没有经验，结果销售老师做的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这次是来请你大驾出马，帮我带带销售这个团队。你知道吗，我刚一听说你离开了 ICE， 就想立刻过来请你，又担心你可能心情不太开心，可能也想休整一下这样子。这次是专门来北京请你出山。 红军很明白，杰森肯定是动了脑筋才拖到现在来找自己谈的。杰森是觉得如果太早就急于来找红军，会让红军自我感觉良好，会端架子要条件。杰森就是要等红军求职四处碰壁，心灰意冷，走投无路之际再来轻易收编的。杰森肯定还曾经盼着红军主动找上门去到威希尔求职，却见红军一直没动静才主动来约的。红军暗自感叹自己忍的那四十天还算没有白忍，终于把杰森熬得受不住，主动来找自己了。红军不能再不说话了，便很诚恳地说，杰森，我对威希尔公司一直印象很好，以前没和你直接打过交道，但听过圈子里不少朋友说起过您。我呢，也一直希望能有机会能和您多接触。红军很自然地称起了您，可是昨晚在电话里，还有刚才见面时，红军都是用称你的。现在既然双方已经在谈即将开始的上下级合作，红军便开始改了口。他接着说，其实我离开 ICE 的时候就想去找您毛遂自荐的，可是一方面觉得冒昧，怕被您拒绝接连受打击，另一方面呢，也是想趁机会休息一下，因为以后不管是开始在哪家公司做事，恐怕就再也没有休闲的时候了。杰森笑了起来，他很开心，指着红军说， 你这个 Jim 乱讲啊，我怎么会拒绝你呢，啊我还怕你另谋高就了呢。 红军觉得双方的诚意已经充分表达，气氛也已经足够亲热，该是谈正事和细节的时候了，便不想再嘻嘻哈哈。他问道，杰森，您希望我来威希尔做些什么呢？杰森咳嗽了一声，喝了一口咖啡，又清了清嗓子。他这连着的三个准备动作，让红军隐约的又感觉不舒服了。 他听见 Jason 说， 我们威希尔北京这个团队啊尤其弱一些，我人又在上海，老往这边跑都找不过来，我就是一定要请你来帮我带一带北京这个团队，你看就是这个样子。 红军一下子呆住了，他的心里猛地一沉，从昨天接到电话到刚才的所有设想全错了。他没想到 Jason 只是给他一个北京地区销售经理的位置，他一直以为他会被 Jason 请到威希尔做中国区的销售总监。红军在 ICE 就是销售总监，而且实际上是 ICE 中国区的头，如果他到威希尔做销售总监，虽然头衔一样，但他将是 Jason 的几个下属之一，最多只能当个二把手。这在红军看来已经是降格以求，屈就了。没想到这么下决心准备屈就，看来都太乐观了，都远不够屈。红军还愣着，他不想掩饰，不想让自己一下子装得自然起来，他必须让 Jason 知道他的感受。其实 Jason 早就看到了，忙解释说， 金妈，我了解你的能力，我这样子也是仔细考量过的，你来威士尔北京的团队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就是把上海和广州的团队都带起来，能力也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你看啊，你刚来威希尔的情况你还不了解，上海和广州的两个团队的领导都很难搞的啦，上来就带太大的团队不容易啊，这三个地方的人现在也就我可以搞定他们，所以你先在北京慢慢来，我会给你机会的啦。 红军听着，他心想，借口威希尔在上海广州的两个负责人会不服他，这理由是站不住脚的。那两人比他的资历背景都差得很远，以红军曾代理 ICE 中国区首席代表的身份来管威希尔三个办公室的销售团队，没有人会不服的，反而像这样先只让他做北京的头，和上海广州的平起平坐了，以后再想提升的时候，那两个人倒很可能不服了。不过红军已经从 Jason 的后半段话中揣摩出了 Jason 真正的心思，像威希尔这种软件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其实就是销售和市场，谁掌握了销售，谁就掌握了这家公司。 Jason 担心让红军来当销售总监迟早会把自己架空，从而威胁自己的地位，所以 Jason 是不会设销售总监这个职务的，更不会让红军来做这个实力派的位子。红军脑子里很乱，他开始怀疑自己，当初自己不辞职，而是要求 Peter 把自己开掉，就是准备来威胁儿的，他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居然只被施舍了这么一个职位，他觉得 Jason 是在趁火打劫了。而他直到刚才还幼稚地以为自己是要被请来做销售总监的呢，他为什么没有想到 Jason 绝不会请个人来架空他自己呢？红军喝了一口摩卡咖啡，里面有很多巧克力，据说巧克力可以让人镇定，在寒冷中感觉到温暖，红军正需要自己让自己暖起来。他平静了下来，看着 Jason 那张愚民的脸，觉得恰恰自己是个愚民。 Jason， 具体来讲有哪些工作呢？ Jason 说， 我们威胁北京不大，只有不到十个人，有三个销售向你汇报，还有三个工程师，他们的经理是 Lucy， Lucy 是在上海的，但这三个工程师每天的工作你也可以管起来嘛，其他几个都是搞后勤的，有前台一个女孩子， 还有个出纳，他们的经理是罗罗啊，也在上海，有什么事情啊，你让他们帮你做好了，就这个样子啊。 说了这些，杰森停下来观察了一下红军的脸色，又接着说， 我理解你在 SE 的时候带那么大的一个团队来威胁尔，只带三个销售，委屈你了。 可以这个样子，你的头衔可以用北方区总经理，或者是北方区销售总监。 红军笑了， Jason 真够慷慨的。可红军并不在乎头衔，他在乎的是他下一步会有什么样的职业发展机会和能否获得成就感。威胁尔北京是个烂摊子，手下就这么几个人，还肯定要受上海的 Lucy 和劳拉两个人的牵制。在 ICE 的时候，和威胁尔在上海、广东还曾经有过几次像样的争斗，在北京，威胁尔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红军很清楚那个团队有多弱，在业绩一直不好的地方，哪怕做出一点成绩都是飞跃，都会让人刮目相看，这是红军唯一可以寄希望赌一把的。红军偏过头看着窗外，他需要想一想， Jason 会给他这几分钟时间让他考虑的。 听众朋友，王强成名作《职场商战三部曲》《圈子圈套》第一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文天，录音张笑音，责任编辑吕鲁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圈子圈套》第一部，演播文天。 红军偏过头看着窗外，他需要想一想。Jason 会给红军这几分钟时间让他考虑的。外面的路上，衣着光鲜的男男女女都在急匆匆地走着，好像所有人都在赶时间。忽然，一个女孩的身影吸引住了红军，只有她在溜达。她穿得山清水绿的，街上背个包，腋下夹着些文件，裙摆被门洞里的风吹得飘动着，连她的身体好像都随时可以飘起来。红军感觉这个女孩很熟悉啊。女孩的头转在一边，看着星巴克的窗户扫过来，红军看见了她的脸，是琳达。红军刚想转过头或用手挡住脸，可已经来不及了。琳达的目光已经扫了过来，扫到红军的脸上，又扫过去了，就像红军是一个透明的人。红军心里长舒了一口气，看来是这窗户的玻璃太暗了。琳达只是在看外面街上的风景映在窗户上的影子，而不是在看窗户里面的人。红军想，琳达准是到国贸中心的那家公关公司办事，然后就跑出来逛街了。Jason 突然说了一句，哦，看见哪个美眉了？红军吃了一惊，原来 Jason 也注意到了自己刚才看到 Linda 的样子。他便说，哦，没什么，好像是以前的一个熟人，走过去了。 Jason 笑着说，哎呀，这里是北京看女孩子最好的地方，不过还是比上海差很多呀。啊，在上海坐在哪里都可以看，满街的漂亮女孩子，所以我要把你放在北京，这样子你才可以专心做事啊。红军说不清是为什么，好像刚才飘过去的琳达的身影让他下了决心。他很明白，他现在处于谷底，威胁尔北京也处于谷底，所以无论向哪个方向走，都是在向上走。红军打定主意，他对 Jason 说，头衔无所谓，按照公司的规定好了。嗯，待遇方面您怎么考虑的呢？ Jason 坐直了身子，爽快地说， 钱的事，这样子，你在 SE 是什么样的待遇，来威胁尔我给你一样的待遇。 红军心里又暗笑了起来，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在 SE 的时候拿到的钱绝不会是威希尔的一个经理能拿到的数目。他明白 Jason 只是在卖个人情，自己必须也做个姿态才行，否则就把 Jason 僵在那儿了。他便笑了一下说，哦，那不用吧，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体系的，来威希尔做您就按威希尔的规矩来定吧，我想我应该没有问题。 Jason 的脸上露出非常赞赏的神情，接着诚恳地说， Jim 不愧是 Jim， 非常的 professional。 这样子，你在直接向我汇报的几个经理里面，我一定做到让你的待遇最高。咱们这样子，你的基本工资是每年$50,000，如果完全达到你的业绩指标，每年总共可以拿到$100,000。 红军觉得杰森很有意思，刚夸了红军很专业，自己就做了很不专业的事。他不应该对红军说他的工资和其他经理的相比如何如何的。但红军心领了，他知道杰森是在买好，他也不关心这个数目是否真是威希尔的经理级能拿到的最大数目，他没想和他们比。红军知道现在自己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讨价还价的筹码，他想要的大多是这些单纯的数字以外的东西，但那些东西都不是能要来的。红军看着Jason的眼睛说，可以，我说过我对薪酬不会有问题，如果以后有问题我会主动和您谈的。Jason很开心，笑着说， 好啊好啊，我巴不得你马上做出业绩，马上就来找我谈呢，我一定给你加上去啊。对了，你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呢？ 红军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做事也循规蹈矩惯了，就问，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程序要走吗？比如说做一下证明，我可是被 SE 辞掉的人呢。 Jason 笑着骂了一句，检查个鬼啊，那是对我不了解的人才要去问问别人的评价，你也不用再见其他的人了，咱们都谈妥了，回去我把聘用信发电子邮件给你，你上班那天我们签正式合同好了，你哪天来上班啊？ 红军想都没想随口说，随时可以，明天就可以啊。Jason 沉吟着，好像在想着什么。红军觉得有些意外。过了一会儿 ，Jason 才说：“ 你真是很敬业哟，不过不用这样急嘛，你也可以再多休息几天啊。你们这里的十一长假也要到了，多调整一下。这样子，你10月8号和大家一起来上班，好了。” 红军一下子明白了。Jason 算得真细。是啊，明天去上班连着就是11长假了，那几天的工资 Jason 也就必须发给红军，如果让红军过了长假来上班，那7天的工资 Jason 就省了。红军不由得感叹自己刚才判断的正确，像 Jason 这样锱铢计较的人是绝不会给出红军在 SE 时那么高的工资待遇的。红军便答应了10月8号上班。Jason 显然觉得大功告成，脸上笑着把皱纹又多挤出了好几层。他端起沉沉的咖啡杯，向红军做了一个干杯的动作，自己喝了一口，好像连喝咖啡的时候脸上的笑容都没有褪去。红军看着都担心 Jason 会让咖啡呛着自己。 Jason 放下杯子，嘴边带着咖啡的泡沫，也顾不上去擦，而是双手抱着放在脑后，身子向后仰着，眯着眼睛对红军说， Jim， 你知道吗，以前我还听说威希尔亚太区的那帮混蛋好像想把你找来换掉我呢，我听说这个以后啊，就对你特别留意。嗯，你的确很棒啊，说起来我得好好感谢你老板啊，如果他不开掉你，你不可能来为我做事，我还得担心你来抢我的饭碗呢啊。哈哈哈哈， 红军心里像被什么尖的东西扎到了，他浑身机灵了一下，惊呆了。这 Jason 喝的只是一杯拿铁咖啡，不是酒啊，怎么会说出这种醉话昏话呢？红军搞不清这 Jason 是城府极深呢，还是毫无城府，他看不透了。但无论如何，将来要和这样一位不按常理出牌的老板打交道，他得格外的小心了。整个国庆长假， 北京都在下雨。直到8号早上，天上还淅淅沥沥地掉着雨点儿。8点50分，红军到了威歇尔北京办公室所在的写字楼的大堂。说是大堂，只不过是从台阶上来到玻璃门再到电梯间之间的一片空间而已。靠墙摆着几个沙发，红军坐在沙发的角落里等着 Jason。 他已经养成了习惯，他总会比约定的时间早5到10分钟到达，无论是约的什么人什么事。红军翘着二郎腿，手臂搭在他的皮箱上，是一个很精致小巧的沙池牌的手提皮箱，其实里面几乎是空的，但红军觉得头一天上班空着手来好像不太好，便把这个多年不用的皮箱找了出来。自从几年前开始用笔记本电脑以后，这种当年很流行很外企的先生们几乎人手一个的小皮箱已经被各种电脑包所取代了。红军望着大堂里的人，看着人流单向的沿着台阶上来，转着旋转门走进大堂，再挤在电梯口，等门一开便蜂拥而入，门一刚关上，门口就又聚了一堆人。红军想着，这些人里面有哪些会是威歇尔北京的员工呢？有哪几个会是自己要管的销售人员呢？想着的时候便猜着玩，是这个吧？不对，那个应该也是吧。人流好像变得稀少了，偶尔进来几个，不管是绅士还是淑女，都顾不得风度，一路狂奔着，一看就是迟到了。红军看了一眼手表，9点已经过了。又过了一会儿，红军看见外面停下了一辆出租车，右后门一开，Jason 钻了出来，看来 Jason 也知道自己又晚了，着急地拉开右前门站在一边，催着司机把发票赶紧打印好递出来。发票刚递过来， Jason 一把抓住，转身就跨上台阶走了进来，连出租车的车门也顾不上关了。红军已经站起来，提起皮箱迎了上去， Jason 也看见了红军。红军本来只扬了一下手算是打招呼，可是 Jason 的右手已经伸了过来，红军没有办法，只好也伸手过去，又被 Jason 紧紧地攥了一次。因为红军已经在伸手时做好的思想准备，所以这一次被攥的痛苦小了很多。 Jason 引着红军走进电梯，按了标志18的按钮，电梯向上移动了。Jason 说， 这个楼层多好，我们的生意一定好，没有问题的。 他说着竖了一下右手的大拇指。红军不知道 Jason 是在赞谁。 Jason 接着说， 原来是在7楼，我一直不喜欢，我让他们一直给我留意，后来说18层退出来一间，我马上就定了，说我们要迁过来，这个号码一定好的。 红军用眼角的余光看了一下电梯里的另外几个人，都很年轻，愣愣地听着 Jason 说话。红军便只是微笑着而不说话，这些年做销售已经让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电梯里有外人，不管是否认识，他都从不说话，更不要说讨论公司里的事情。因为他早已体会到，这世界太小了，而事情往往又那么巧，隔墙都会有耳，同在一个电梯里的人又怎么能不防呢？电梯停了几次，其他几个人都下去了，只剩下红军和 Jason。 Jason 发现红军一直不说话，还以为红军有什么想法，便忙着补上了一句， 当然了，号码好更要靠你哦，如果不是换了这个号码，我还请不到你来这里哦。啊， 红军见 Jason 想多了，也忙解释了一下，哦，不是，我刚才是在想咱们的公司是一个什么样子啊。 杰森也笑着说， 好了，不用费脑筋了，这里就死了。 说着电梯停在了18层。红军谦让着让杰森先走出了电梯。如果不是杰森在前面领着，红军要想自己找到这间办公室还真要花些功夫。因为离电梯挺远，拐了两个弯，门就在一个拐角的后面，一不留神就会错过了。杰森走到门口，回头对红军说，这里很好啊，很安静，没有人在外面走来走去的。说完便走进了威希尔北京办公室。红军深吸了一口气，跟了进去。门里先是迎面一个前台，很小很局促，里面的一个女孩已经站了起来，笑着向杰森说早上好。杰森扭头对红军说， 这是 Mary， 我们的大美人呐。 又对玛丽说， 啊，这就是我说的 Jim， 你们的新老板。 玛丽一听杰森的话已经红了脸，扭捏着又看着红军，笑着说了一声， 您好。 红军也笑着向玛丽说了声你好，同时趁机打量了一下大美人，他便立刻得出了一个结论，看来杰森最不吝啬的就是夸奖，尤其是与事实出入很大的谬奖。杰森和红军转过前台后面像隐蔽一样的一面墙，整个威希尔北京办公室便尽收眼底了。红军看了一圈，估计不到100平方米，两个角各隔出了一间小房间。红军猜其中一间是自己的办公室，另一间应该是个小会客室，中间就是一个大的开放式的办公区。红军数到有10张办公桌，分成两列，一列5张，都是带个转角的那种写字台。办公区虽然不能说拥挤，但好像也不能再塞进什么了。很明显，桌子比人多。红军实际上比数桌子数得都快，就已经知道他面前一共有6个人了。杰森指着离得最近的一个女孩说， 啊，这是 Helen。 Jim， 是不是很像特洛伊里面那个 Helen？ 啊，她是你的大内总管，出纳、行政啊，都是她来做。 红军已经领教了 Jason 夸奖别人时候的夸张，看着海伦问了一声你好，心里暗想，只做公司的大内总管就好，不要进我的大内哦，我可不要这样的生活秘书。又一想，这次 Jason 可能说的还算正确，特洛伊里面的海伦要是活到现在，的确也就是这种模样了。Jason 接着向红军介绍另外几个人。红军与名叫武权和肖斌的两个工程师简单寒暄了一下，更多的是和两个客户经理聊着。这两个是他直接的下属，一个叫郝毅，英文名字是 Harry， 另一个叫杨文光，英文名字叫 Vincent。 红军和杨文光开玩笑，问他和杨家将里的杨文广是不是亲戚。这两个小伙子都很年轻，见到红军都很腼腆，甚至有些拘束。红军心想，要把这两个人培养成像狼一样凶猛的销售好手，看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第6个人是个男人，坐在最远处角落里的座位上，一直背对着众人，在打电话。杰森看到红军在望那个人，他便对红军说， 啊，他也是个做技术的，先不用管他，等他忙完了你再和他打招呼。 红军问杰森，我记得您说过应该有3个销售，这里好像还差一个呀。 哦，还有个女孩子，总是四处跑，等她回来你再认识她好了。 说完，杰森又问红军， 怎么样 ，Jim， 要不要讲些什么？算是你的就任致辞或是开场白？ 红军笑了摆摆手说，不用了吧，都是自己人，不搞那些了，我们也都已经认识了，各自忙吧。 Jason 便招呼大家各忙各的，然后带着红军走向他的办公室。红军走到办公室的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角落里的那个男人，那人正好刚放下电话，微微转过脸来往这边看了一眼，发现红军也正向他望着，便马上把头扭了过去，开始收拾桌子上的东西。这一下让红军来了更大的兴趣，他要弄个究竟了，便向 Jason 说了句话，让 Jason 先进了办公室，自己转身向那个人走去。红军走到那个人的身后，他相信那个人一定在竖着耳朵听着红军走过来的脚步声，但仍然不回头，手上胡乱忙着。红军走到他的桌子旁边，转到他的面前，伸出右手大声说，你好，我是红军，今天新来的，你叫我 Jim 好了，很高兴认识你。 那人的身体震了一下，抬起头看见红军伸过来的手，便把右手伸过来和红军握在一块儿，身子慢慢地从椅子上抬起来，就像是被红军拉着手拽着站起来似的。 听众朋友，王强成名作《职场商战三部曲》《圈子圈套》第一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文天，录音张笑音，责任编辑吕鲁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